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99集，敌袭。萧迟野的目光被红雁山阻挡，就像是他一直在被父兄所阻挡。他还没有跟阿穆尔正面过，却已经把对方当作了必须击败的对手。那是老于世故的秃鹫，萧迟野还是才踏上归途的狼。猛忽然落了下来，带起的风挥在了禁卫们的脸上，他落在萧迟野的肩膀上，肩爪上的血迹磨出粗糙的痕迹。他已经超过了以往大家想象的体型，能够架住他的人只有萧迟野和他特别温柔以待的沈泽川。萧迟也收回跑远的思绪，示意陈阳不必拿皮囊，转头看着猛， 他已经猎饱了。 但是猛今日有些反常，他眼神锐利地盯着天空，在萧迟也屈指抚摸时也没有转动目光。萧迟也跟着望过去，天地间很安静，从草丛里窜出的劲风犹如一条长蛇，在他张开血盆大口的同时，猛已然再次腾空冲破劲风，将试图从草中脱困的猎隼紧紧攥住，在对方张翅扑腾间骤然升高。等到他把猎隼送到萧迟野眼前时，这落单的猎隼已经成了被撕烂的血肉。萧迟野陡然上马，在拉扯缰绳的同时环顾周围，最终把目光落在了东边，皱起了眉。他才进入离北境内，甚至还没有到达离北驿站，边纱布的猎隼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 啊，古生， 古今仰头跟着风转了过去。 主子，在东边 那边是边伯营，也是巡查营，他们有直达东北两马道的支援马道。 陈阳也飞快地上马，在羊鞭前想起什么，愕然地回头对萧迟也说， 边伯营往东是沙三营，王爷的前线兵马轮换就在那里，那里还常年储备着离北的战马，以供北上交战处应急用的。 边沙骑兵已经打到了这里吗？那沙三营呢？那离北王呢？萧迟也攥紧缰绳，打马急奔起来。边伯营是离北边线上重要的补给地，萧继明为了让前线兵马保持充沛的体力，在离北东南方先后设立了沙一、沙二、沙三营来做边伯营的屏障。边伯营常年储备着供应前线的军粮和装备，这里还有马厩，其中的战马是给前线做备换马匹的。早晨天还没有亮，兀子瑜就醒了，他蹲在帐子门口，让亲兵给他往头上浇水。 前线打得太猛，睁眼就跑，闭眼就躺倒。哎，我已经有半个月没洗澡了。 清兵给他递帕子，他用帕子抹着脸。 这两日吃点好的，三日后我们还要北上，把郭卫里的兵换下来。屠达隆且叫边沙秃子给掏了，这仗已经打到了家门口。 兀子瑜是离北目前将阶队伍里年纪最轻的将军，他原先是王府里的禁卫，因为吃酒闹事被萧继明革除了原职，放到了军营里。他不太能打仗，但是押运辎重调配粮食很有办法。开春前离北军粮吃紧，他从中博土匪群里骗了一批粮，给前头的交战处解了燃眉之急。陈阳到离北押送粮食，碰头的就是兀子瑜。他这两个月跟着萧方旭跑得腿都要断了，好不容易换到了边伯营休息，手底下的兵已经精疲力尽。 唉，原以为王爷来了，驱除汉蛇部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，谁知道越打越难，边线已经退到沙一营的边缘了，再这么下去边伯营得往后迁。 清兵接过兀子瑜的脏帕子，在水盆里淘洗。兀子瑜用湿帕子擦拭着脖梗，他光着膀子看向东边。 边伯营一旦后迁，世子在东南方的布局就全部作废了，这里是边三营能够维持如常作战的根源，丢不得。 清兵端起盆把水泼了。 干耗咱们也耗不起，士兵不谈，这些营地里还有军将，都是要吃饭的。二公子要是没反，待在去都做个定都侯，这么打也就算了。可是现如今他弄死了皇帝，绝息不再供应军粮，东北粮马道的储备也撑不了多久。 乌子鱼照着金帕在滴水的空隙里眯眼看着天空，没回答清兵的抱怨。清兵割了盆， 将军，早饭用馒头和奶茶吧，奶是才从湖边调运过来的好东西，放不了得尽快喝。我叫伙夫用糙茶冲上厚厚的奶皮子，你…… 乌子鱼竖起了食指，示意清兵闭嘴。他听着周围乱哄哄的泼水声、脚步声，看着天空，没有听到今日英巡的哨子声。他听了片刻， 昨晚巡逻的队伍回来了吗？ 清兵正用水冲着脚，闻言仰起头，也看着天空。 还不到时辰，从沙三营绕回来，起码要到辰时三刻了。 我怎么没有听见英巡的哨子声？ 清兵犹豫了一下， 没放出去。昨晚咱们到营地太累了，所以没有立即给将军呈报。这次带回来的鹰都负了伤，在交战地被边杀骑兵的猎隼抓得很，连吼都折了。养鹰的都爱惜孩子，咱们又回到了这里，今日就免了鹰巡，让大夫给他们看伤呢。 鹰不好养，熬的时候需要足够的耐心，能够充作斥候的鹰都是百里挑一的，虽然他们不是海东青，却一样很宝贵。这次萧方旭在前边打仗，人打得不顺，鹰打得也不顺。在离北，马和鹰都是好兄弟，跟铁骑感情深厚，不论伤到了哪个人都不会痛快。乌子鱼扯掉了金帕，屈指打了个哨，帐子顶扑下了一只鹰。因为乌子鱼没有穿上衣，这鹰便没有落在他身上，而是跳到了撑放衣物的晾杆上。乌子鱼说， 放我的翅，现在正值战时，免了鹰巡就好比丢了一只眼睛，就算身处边伯营也不能疏忽大意。 翅已经在战场上游巡了半个月，将军， 没办法呀。 乌子鱼是个糙嗓音，他仰头注视着翅，却十分温柔地说， 去吧。 翅展翅腾空，在边伯营上方盘旋片刻，就冲入了东边的西光中。乌子鱼光着膀子进入帐内，叮嘱着， 跟着我们下来的这匹战马也要换，备用马匹三日后要带往北边。郭伟礼在屠大龙旗被汉蛇部冲垮了防御，死了一批兄弟，好些马都陷在了沼泽地里，他已经发了三道军报催促急需新马。 清兵赤脚踏上鞋子跟在后面， 一早就叫人准备了，但这匹马是最后一匹了，秋天没有到，咱们在大境内的新战马都没有下来。 我跟他说一说。 乌子鱼套着衣物，郭伟礼是萧继明一手提拔起来的，这人能打，但是他最适合被萧继明用，因为萧继明的供应就像是条铁链，能够在郭伟礼每每上头时把他拽回来，让主力免于重创。他也最服气萧继明，如今统帅换成了萧方旭，打法不一样了，他没人拽着，吃亏的地方就多了。乌子鱼退下来，还带着一批前线需要修理的装备。以北铁骑极度吃装备，对辎重的依赖非常强，所以军将有万余人。这些军将分散在各大营，战时一起，他们就要日夜不停地为铁骑修理装备。乌子鱼自己的甲也损耗严重，他去军将的帐子跟前查看，中途问了清兵几次，都没有赤回来的消息。等到将近午时，火花从炉子里迸溅出来，里头热得人喘不上气。天太热了，热得发困，帐子外头的风都是热的。乌子鱼满头大汗地望着地面，那蒸笼般的温度已经让不少军将中了暑。乌子鱼让人泼凉水，但这都是杯水车薪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